不，沈少爷当然没有流泪，这是夸张的形容词，不过那心情也跟流泪差不多了。他转身骂了一句娘，拉开车门上车，启动车子追着雷猛而去。一边追一边骂， 你他妈敢不敢等等我， 骗他过来难道就是为了让他喝口冷风的吗？雷猛的机车在一处高桥上停下，底下是奔流不息的江水。沈浩是两分钟之后到的，他抬着手腕放下来，脸上是讥讽的笑。 沈少爷不行啊，这回可慢了两分钟啊。 老子我一言不合就飙车啊，你这是什么鬼爱好，还能不能行了、啊、 雷猛睨了他一眼，转身趴到桥的围栏处，半弯着身体看着远方的夜空。 不行的是你，就你那车换我来开的话至少比你快十分钟。 你牛行了吧， 沈浩啐了他一口，转过身靠着他站着。 说说吧。 沈浩撞了雷猛的肩膀一下，同时问出了这三个字。雷猛转过头看着他。 说什么？说你为什么会输给我？ 正经点儿，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。你的车为什么会在江哲的俱乐部门口？在我不知道的时候，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？他又找你麻烦了？ 想到这个，沈浩的眉宇间染上了戾气，大有雷猛只要是点头说是，他就有转身去削人的意思。看他这个样子，雷猛由衷的想笑。 你觉得就凭他的能耐能找得了我麻烦？ 以前或许不行，我听说你小叔冻结了你的卡，还断了你的生活费，是不是真的？ 怎么怕我没钱花啊？ 有点儿，怕养不起你。 你这是打算娶老子呢？ 是啊，你嫁吗？ 沈浩摸了摸鼻子，笑得一本正经。雷猛知道沈浩是直男，这话纯粹是为了安慰他。他喜欢男人这事儿，也就他知道了。在知道的情况下，还敢跟他开这种玩笑，只能是说明一件事儿，沈浩真拿他当朋友，真心的那种。就冲他这份真心，雷猛也不能坑他呀。 滚蛋，你这样的老子看不上。 我这样的怎么了？雷少你倒是说清楚，我哪里不行了？是身高体重还是家世颜值？ 当然是颜值啊，这还问？打脸不疼吗？ 你这辈子就准备做孤家寡人吧，长成我这样的你还嫌丑，我怕你是嫁不出去了。 你盼我点好，自己长得丑就以为这世界上都是丑人了。 沈浩表示他不想跟颜狗说话。雷猛嘴角抿着笑，脑海中一闪而过的面容让他的笑意不由自主地张扬起来。为什么是嫁呀？难道他就不能娶一个回来吗？话说那个男人长得可要比沈大少帅多了，勉强帅个100倍吧，怕太多了太打击沈浩了。可是这难道就不打击了吗？夜风中雷猛跟沈浩两个人都没有说话，各有心事，不知道要怎么跟对方开口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沈浩拢了拢身上的衣服，双手抱肩在原地跳了一下。 真他妈冷，回车里吧，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。 雷蒙转头看了他一眼。 你怎么不早说？没看我嘴都冻紫了。 我以为你不冷呢，入夜思苍穹，我看你看得挺认真的。 什么玩意儿？耗子，不是什么文化人就别学人一世，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还有，我刚刚盯着的是桥下面。 他就一比喻， 至于这么多屁话吗？沈浩早就习惯了被雷猛对，也不反驳，拉开车门上车。刚坐稳，就听雷猛说道： 什么事儿？赶紧说，说完回去睡觉。 夜猫子也会说出这种话，太阳怕是要从西边升出来了吧？沈浩忍不住往车窗外看了一眼，还没有来得及收回脑袋，胳膊就被人猛地扯了一把，回过头就对上雷猛看白痴一样的眼神。 别看了，大晚上的看不到太阳。 你又知道？ 妈蛋的，跟雷猛在一起为什么有种他是智障的感觉呢？ 那什么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就是我爸他不知道哪根筋不对，非要我提前进公司实习，所以我爸最近可能…… 没事儿，我最近也挺忙，没时间跟你玩。浩子，这是好事儿，你可得好好干啊，别怂，别让你爸看不起你，知道吗？ 沈浩不好直接说出口的话，他不仅帮他说了，还给了他压力跟安慰，这完全让他没有内疚的可能。 哦，我懂，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萌萌，我怎么觉得你不太对劲儿？兄弟这么多年，你有什么话直说，别跟我藏着掖着成吗？你这样我有点害怕。 沈浩太了解雷猛了，这就是个少爷，从小到大受不得一丁点苦的那种。以前要是在家里被他的小叔给呲了，他指定能抱着他吐一晚上的苦水。可这回这是怎么了？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他居然没跟他道一句。难道是因为葬礼那天他撇他而去已经是伤了他的心，他已经不再信任他了，不拿他当朋友了？想到这个可能，沈浩就一阵的纠结跟难受。那种兄弟有难他却逃了的内疚感，让他觉得自己很不是个东西。雷蒙往后靠到这车窗上，还是他那副拽的谁都欠他二八百万的屌样。 我哪儿不对了？是不是突然变得这么坚强，让你不太习惯啊？ 有点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有心事可以跟我说，就像以前一样，千万不要因为那天我没能陪你而不理我了。 没不理你，就是这几天有点忙。 雷猛说的是事实，他家那个不省心的小叔不肯让他过两天的消停日子，这又要阻止他去公司，又要卖他的地，他哪有时间去找沈浩玩？更何况他有那个自知之明，现在自己跟个臭虫似的，哪有人愿意让自己家的儿子跟他混？ 忙着跟秦锦城扯上关系。 沈浩的话语里引了一股子的怒气，让雷猛很是莫名其妙。 浩子，你这话从何说起啊？我没事跟他扯什么关系啊？ 秦锦城的事儿，他还没有打算告诉任何人，沈浩也不成。这个男人就是个危险的化学药品，伤人伤己，他要利用他去对付雷红的同时，还得防备他反扑到自己的身上。高度集中精神类的工作不能再把这沈浩拖进来。 真没跟他扯关系？我怎么听说爷爷葬礼那天是他把你从墓园带走的？ 严格意义上来说跟他没什么关系，是他司机心善，看我晕倒在泥地里，顺便把我带回家了。 他的司机把你带回了家？ 这话里的信息量有点大，沈浩得好好捋捋。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下雨，墓园，晕倒的男人，是你，你不得出手相助啊？ 可能还真不会。 没看出沈浩先生还是如此冷血之人。 别他妈岔开话题，那后来呢？他把你带回去之后发生了什么？ 大哥，我是晕着的，我怎么知道发生什么了？反正醒了我就走了。哦，对了，前两天碰到他还请他吃了顿宵夜，算是谢谢。还有什么想问的吗？ 沈浩盯着雷猛看了几秒，男人的眼睛漂亮，绝色深不见底，你永远猜不透那里面有着怎么样的风景，引人神往驻足。